你好，我是曲小英。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Facebook 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的大会，向我们宣布了一件大事。 CEO 马克·扎克伯格调整了 Facebook 的使命宣言。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我们全体员工每周都会重复这样一句话：赋予人分享的权利，让世界更开放互联。这也就是我们的使命宣言。每个季度，我们看着公司的数字指标呈指数型增长，哗哗哗，上亿了，上十亿了，到二十亿了。整个科技界从来没有一个产品能够有这么多的用户。为了实现这个使命，我们从 CEO 扎克伯格所在的哈佛院校开始，到开放给所有人，从美国到印度到日本再到全世界，最后 Facebook 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越了互联网在世界的覆盖速度。所以我们在非洲铺设了高速网络，先给用户提供免费的网络，再让他们使用 Facebook， 希冀于让互联网成为一项基本人权。 Facebook 月活突破20亿时，CEO 扎克伯格对我们说，仅仅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还不够，我们需要赋予人创建社群的权利，让世界融合在一起。为此，我们改变了每个部门的业绩目标，不再简单以增长人数为目的，而更在乎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如果我们只是让你和你的朋友互相加了好友，但是你们彼此之间相互不了解，那么我们也不能算是成功。修改使命宣言对于现阶段的 Facebook 来说是一件大胆且伟大的事情。大胆在于要翻过以前的荣耀篇章，按照一个新的目标从头开始。伟大在于当年看似遥不可及的把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使命，我们居然做到了，月活达到了20亿，以至于旧的使命已经不再能够承载我们的野心，我们需要更高的目标。这就好比说，你少年时有一个很大很远的梦想，现在你居然梦想成真了，而这时这个梦却不够大了，你要有更高远的梦想。做了产品经理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要敢做梦，说白了就是产品要有使命感。在 Facebook， 我见过世界上最聪明的工程师，最有创意的设计师，最有经验的律师，但是我发现这些最最优秀的天才都渴望有一个使命，告诉他们做的工作有价值，他们才会有奔头。这些天才们理解了产品的使命，你甚至不需要催他们，他们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用最厉害的才能和头脑，像干练的水手那样，以最快的速度驶向灯塔。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标，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并不清楚到底要去哪儿，于是就开始争吵，或者南辕北辙，或者抓不住重点，又或者机械性的消耗自己的才华。所以，作为产品经理，明确整个团队的使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产品经理，制定产品使命，就像是指出了那个在左前方30度的灯塔，告诉水手们，你们看，那里就是目的地。然后水手们顿时卯足了劲儿，开始为达到目的使出浑身解数。有些产品经理好像拿着鞭子催活的船长，对水手们说，你要加大马力，再加大马力，但是却并没有指出要往哪里去。大家叫苦不堪，拼命了好久，船却纹丝不动。还有更多的产品经理好像船长指向最近的那个浮标说，快往那儿走，先过去再说。或者看到旁边的船开向了一个浮标，就说快快跟着走。这就像是产品经理太在乎达到短期内一个临时制定的目标，而忽略了这个短期指标对产品长期使命宣言的作用。这也正是普通产品和世界级产品的最大区别。产品有了使命，也就有了灵魂，然后每一步的运作和努力都有了盼头和意义。扎克伯格更换 Facebook 使命宣言这件事，最让我佩服的是，他从不停止寻找新的灯塔，不断赋予产品新的盼头、野心和恒心。读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了产品经理存在的意义，就是帮助产品团队找到灯塔，也就是找到产品使命，并带领团队去实现这个使命。明白了这一点，那在我专栏里面跟你分享的内容，是不是也更容易理解了呢？作为产品经理， 通过了解用户痛点来精炼总结产品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就像是船长在寻找灯塔。很多时候船长会发现很多灯塔，他需要从中找出哪个才是目的地。对应到产品经理，就是需要明确用户群体，确定产品方向。如果一时不能准确把控产品的方向，那也可以通过一定不能做的事情来逐个排除。发布最小化可行产品，通过市场反应得出正确的产品方向，就像是船长与其等待勘测清楚灯塔的具体方向，不如先驶出几步去探索灯塔在何方。最小化可行产品发布后，根据用户反应，你可能需要调整产品策略，尝试一些不同的功能，多做一些 AB 测试，以产品使命为标准，来判断每次的优化是不是距离产品使命更近了。这就需要你提前制定出衡量产品成功的标准，就像是船驶出后，船长通过不断调整航线来判断是否离灯塔更近了。产品上线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用户，你就需要运用产品增长的技巧，但也要注意权衡取舍产品的增长代价。这就像是船长为了加快速度，会通过调整船帆的方向等方式加快前进的速度。这里你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是，进行产品增长的前提是你已经证明了产品能够解决用户需求，否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在和团队成员，尤其是资深的设计师、工程师打交道的过程，就像是船长搞定大副、二副。针对不同风格的团队成员，你需要做的是找到他们在意的点，激发他们的潜力和干劲儿，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实现产品成功。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衡量一个产品经理是否成功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他负责的产品是否取得了成功。就像是衡量一个船长的标准，不是他长得帅，也不是他领导派头十足，而是他引导船到达了灯塔。一个老船长经历过风浪、翻船以及生死存亡一瞬间后，最难得的是他绝不会满足于触手可及的浮标，而是不断寻找新的灯塔。那么产品经理呢，就是要有使命感，而且要不断地赋予产品恒心野心。所以我也希望这个专栏能让你在寻找并追逐灯塔的路途上多一份笃定和自信。最后非常感谢极客时间这个平台，可以让我给你分享我的所学所得所思，也感谢一直关注并支持专栏的你，感谢你一路的鼓励。